小舞台马上开启， 只要你年满21周岁，只要你热爱广播事业，秀出你的声音，为梦想而战，优秀选手将有机会签约北京电台。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DC， 咨询电话010-8501-3045。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上期节目中我们讲了李毅从儿时学习游泳到进入北京花样游泳队的成长故事。那么李毅又是如何获得全国冠军的？他退役后的生活又怎么样呢？今天的节目中继续给您讲述李毅的故事。 他有12年专业运动员的经历，曾经获得花样游泳全国冠军，退役后进入游泳早教行业，由于工作表现突出，获得了国际认证的 STA 婴幼儿游泳教师资格。面向未来，他的目标是为国家培养出更多的亲子游泳教练。他说自己的一生都将与游泳运动结缘。本期节目为您讲述游泳教练李毅的故事。 那么在上期节目当中呢，聊到了说从游泳队转到了花样游泳队啊，别看就添了两个字，但是呢，这个性质就应该说不一样了，因为在这个游泳的基础上又加进了舞蹈啊，相当于芭蕾舞的这种元素吧。上次你说了，你们的一个花样游泳运动员的要求和纯竞技比赛游泳运动员的要求稍微的要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脚背和膝盖。 对，因为外边这个咱们普通人有时候说这个女人的这个手是第二张脸啊什么的，但是我们是脚背。脚背膝盖是花样游泳运动员的第二张脸， 因为有好多动作都是把这个脚伸出来去面向观众的。 对，甚至说脚背的好坏比我们长得漂不漂亮要重要的多得多。 我还是觉得漂亮重要， 因为我们在水里比赛的时候都浓妆艳抹的， 对， 要配合我们的音乐风格，然后大家又都梳一样的头，化一样的妆，戴鼻夹。 嗯， 只要这个鼻子嘛，其实平常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觉得不怎么重要，在五官里不怎么重要。 嗯， 但你只要把鼻子一盖上，感觉人都长得差不多。 是啊， 它是一个挑大梁的角色。 嗯， 对，所以我们比赛或者是这个赛前测验的时候，就梳头化妆，把这个妆都扮上。比赛测验的时候，家长在岸上看不出来谁是谁家的孩子， 认不出来， 认不出来，除非知道你在哪个走位，队形，知道哪个位置，不然的话认不出来的。所以，这样就说明，其实我们长成什么样，比赛的时候裁判打分一点关系都没有。 哈， 对，但是如果我们把腿伸上来，你的脚背。绷的这个脚背的造型漂亮不漂亮是影响到你打分的。 是啊， 如果你的脚背很难看的话，你的分会很低的，因为你连最基本的素质都不具备。是这样子的， 就是不能撇着。 对，就是要绷得像钩子一样，从侧面看。这么说吧，如果你坐在地上把腿伸直了，你的脚尖不是翘起来的吗？但是我们需要把脚尖绷下去的时候，脚尖能挨着地面。 嚯， 就是把脚后跟整个是绷下去，变成一个反面看像一个勺子，正面看像一钩子这样子的。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训练的一个焦点吧。 对，我们每天晚上，我们每天晚上也要有训练亚柔韧嘛。然后说出来可能觉得有点恐怖，三个人一组，像以前行刑坐老虎凳一样。 哇， 一个人坐在凳子上，就只有 做半马屁股啊， 嗯， 然后大部分的这个膝盖啊，这个大腿啊，小腿啊，完全在外面，然后脚后跟呢，再在一个凳子上， 嗯， 一个人坐在我的膝盖上，完全坐上去啊，脚不许使劲，不是骑马蹲裆步， 嗯， 靠自己的重量完全把你的膝盖压成倒弯，然后另外一个人坐在你的脚尖上，不是脚腕，是脚尖，这样子的话就是脚趾尖和你的膝盖同时是一个向下的力，然后你的这个屁股跟你的脚后跟是两个支点， 嗯， 啊、 嗯， 就是把你的从脚尖到胯是一个 S 型。 那长时间的这样的压会不会受伤呢？ 不会受伤，因为其实我们受的重量相当于自身的重量，为什么呢？我们都是椭圆之间互相压、 嗯， 体重差不了太多， 嗯， 刚上去的时候你甚至都不觉得疼，但是。我们一坐坐半个小时，你受得了吗？ 我觉得我就吃不了这碗饭啊！ 半个小时之后，那个人不能腾架会站起来、 哦， 坐在你腿上人，如果腾架站起来、 嗯， 你会比压的时候疼的疼的多得多。他是特别慢、特别慢，轻轻的一点点减轻自己的重量，可以说压半个小时起就得起五分钟。 嗯 啊，然后起来了之后，这个人一下子站不起来，然后特别慢的去弯自己的腿，勾自己的脚尖，然后可能再花个十分钟，慢慢把这个关节活动好了，站起来换人，三个人轮流来、 嗯、 啊。 这就是造成了一个结果，就是我们在看花样游泳比赛的时候，那些队员们当他们从水池水下边把自己的腿和脚伸出来以后，我们是觉得那么美，但是在这之前他们受了很多的苦去训练成这个样子。在河北省花样游泳队大概训练和生活了多长时间呢？ 两年多。 两年多。 对。 那就是说13岁进入的北京游泳队。 对。 北京市游泳队。是还是练花样游泳对吗？ 进北京队的机会也比较偶然。 是怎么个机会呢？ 因为我们被选到河北队的时候，其实我的教练们也好，他们是准备着重新组建专业队的。 嗯， 那会儿河北队的时候，虽然说是专业队，但是我们不拿工资，还是自己在像俱乐部形式自己在掏钱训练。 嗯， 但是目标呢是希望能把河北省队组建起来，让这个河北的这个体育局去重视我们，然后给我们拨款。 嗯、 然后那会儿就说练两年，然后看看你的运动成绩怎么样，你们这个队运动成绩怎么样、 嗯、 如果好的话，河北队就考虑说要不要把花样游泳这支队伍再拉起来。 哦。 然后其实那会儿运动成绩算不错啦，单人冠军，然后这个集体冠军都有，但是因为是在青年组，所以可能还是不太受重视，最终呢这个河北省队是没有建起来。 哦、 然后我们这波人呢，教练就觉得不能耽误我们，不能老这么耗着，你们看有没有各自有没有出路这样子，然后就是再次，因为我不是之前有一个单人的成绩还不错， 嗯， 这就算一个敲门砖，然后再由我的那个教练去举荐，我的那个教练他是花样游泳的一个裁判。 嗯， 我们花样游泳是打分项目，他是一个裁判，嗯，然后他的举荐就给我引荐到了北京队，引荐到北京队了之后就算是试训吧， 嗯， 试训了一段时间之后，可能表现还不错，勉强能达到教练的要求，然后就转成专业队了， 嗯， 所以如果当时河北队要是组建成功的话呢，可能我就是在河北队混了， 一直在省队， 嗯，对，一直就算是河北队了，嗯，但是这个其实河北队跟北京队的高度，就在省级高度上是一样的， 对， 但是，相比较而言，当然现在更好了，因为北京队的运动成绩一直都是名列前茅，不像是河北队，其实即使组建成功了，我们的成绩大概应该在全国第七、第八的样子，也是掉在很末尾的位置， 嗯， 所以当时河北队没有组建成功，对于我来说反而是一个幸事。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这里是人物空间。 到了北京队的话，训练呀，比赛呀，和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那差别太大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像我在河北队的时候， 每个月我妈还能过来陪我住一个星期、 哦、 啊，然后一年呢可能还能回家有半个月一个月，比如逢年过节十一五一过年这种大节的话能回家待一个月。 嗯， 到了北京队之后我放过最长的假就是过年三天啊，过年我们都只休三天的。 嗯， 大年三十走，然后初三的早上我们就在田径场上跑步了。 嗯， 然后这是一个就是跟家的距离算是更远了，然后另外就是训练强度。以前在河北队的时候我们每天的上午还有三个小时是可以上文化课的，每天有三个小时可以上文化课。 嗯， 但是到了北京队之后呢就是每个星期有两个半天，然后加两个晚上，就只有这么多时间是可以上文化课。 文化课， 对对对、 嗯、 所以相对的文化课时间少了，训练的时间就增长了。 嗯， 基本上就是每天每天醒了之后就在训练，醒了之后就在训练。 北京队的教练怎么那么狠呢？ 啊，因为不是光北京队，就是所有专业队的教练都这样。 哦、嗯， 中国这个举国体制就是这样。 嗯 啊， 他专业队他的这个训练的量会比。 对，成倍的增长吧，算是。嗯， 那这个成绩方面呢？那训练的强度大了，时间长了，按说成绩应该是比以前好了吧，上升了吧？ 是这样。我刚才一直在强调，就是我拿单人冠军的时候是青年组，到我到北京队的时候，我面临的基本上就是成人组的选手了。 哦、啊，13岁啊，就面临成人组的选手。 15岁的时候， 啊、就到15岁。 其实15岁、16岁还能在青年组混， 嗯 啊、但是，你想一个队20多人，然后重点培训重点肯定是在成人组的这个大姐姐身上、嗯、我们就是师姐身上，然后包括有一些同龄的跟我同龄但是训练成绩要比我好很多的这帮队员、 嗯、 他们会跟着姐姐做替补啊也好呀，偶尔能上个主力也好、 嗯、 是在这些人身上。像我们这种所谓的青年组其实是在北京队是不受重视的， 嗯 啊，不是特别受重视。 嗯、 我们分一线、二线、 哦， 专业队的一线、二线，所以那会儿我就属于二线。 人家得从你们这里边再选苗子到一线队去。 对、 嗯， 然后在第十届全运会的时候，像河北队不是没有这个花样游泳队吗？ 嗯， 合着就把我们这些这个二线的小队员，就算是租给这个河北队了。 哦， 啊。 虽然他没有组队，但是他从北京租去 了租二线， 一些二线的运动员。 所以这个事儿也很好，就是给我们二线运动员有这个体验这种大赛的机会。 对对对。 而且我确实是河北人， 对 啊，所以我 代表 河北队去参加的这个全国比赛。 哦、 但是全国比赛是成人组的、 嗯， 成人组那会儿代表河北队拿的最好成绩是单人第六，单人第六，然后集体也是第五、第六的样子，记不太清了，但是就已经算非常非常棒了。 对 啊，对于河北队的成绩来说，就已经算非常棒了，而且我也算是为家乡出力了嘛。 没错，这个应该成绩还是不错的啊。那这个游泳这个比赛哈、啊，咱们都知道，那强手如林啊，老是你盯着那个冠亚军啊、第三名得奖牌的那几位，那其实，在后边啊，能够得到这前10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啊、是的， 咱们这个花样游泳它是一个集体项目哈、啊，那你是怎么就是跟你配合的这些队员，你的小伙伴是你们是一个比较怎么说呢，这个就长时间在一起的一个组合呢， 对、啊、 还是每到比赛之前临时再组起来、 不是不是、 哦、 在像花样游泳这个项目它集体项目嘛，像在国外的话不是举国体制的话、他们可能还真是到赛前几个月才开始集训、 哦、 才开始去磨合一套动作，但是中国不是。像各个省队啊市队，我们都是同吃同住好几年。 哦， 啊， 就是和你的队友。 对，而且我们因为是集体项目、所以教练需要在我们的默契上也好，情感上也好，用一些特殊的手法去锻炼大家的这种荣誉感、团队意识。 哦、 比如说有一种惩罚制度叫做连坐。 惩罚制 度。对，比如有一个人犯了错误要集体挨罚，类似于这种的。 就是假如说6个人一组啊。 就是我们一个团队一组，一个团队对，比如8个人一个集体、 哦、 然后但是加上两个替补，我们一批人大概是10个人左右， 10个人 对、10个人一组，然后比如今天早上的跑步， 有一个孩子他没有达到训练要求， 嗯， 其他人都到了。不行，要一起在同学跑， 一起跟着啊， 所以这样子就会造成，如果我们跑得最快的人就会去拉着最慢的人一起跑， 嗯 嗯，就会这样子， 就是，不抛弃不放弃的那个精神。 对，但是其实这个怎么说呢，说不好听了就是其实是怕自己挨罚，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这个训练达到了它应有的意义。 对， 嗯， 那你现在训练孩子们的时候还会这样吗？ 不会，因为我那会儿在队里当了一段时间助教，当助教的时候是要这样做的，因为这种训练方式真的有利于大家的团结。要不然的话就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是人的自私的一面，这是我们的天性，没有办法。但是因为有这样的制度在，所以大家必须要把自己当成绑在一根绳上的蚂蚱， 是， 所以互相帮助这是必然的。但是时间长了，其实阶级感情就出来了嘛。 没错。 然后即使没有这项要求，我们也会互相去帮忙，这个就变得很正常了。 那你们这个小团队在生活当中是不是方方面面也都特别协调一致呢？ 是的呀，就是包括我们那会儿小嘛，尤其在队里属于军事化半封闭管理，没有像什么手机呀、电脑呀，包括电视也没有。然后唯一能对外联系的就是一个那个 IC 电话。那会儿只有 IC 电话，我们每个人有一张卡，但是卡还不在手里，要交到教练那里去。然后只有在每周五的晚上有半个小时，教练会把这个卡发给我们，干嘛呢？通知家长，周六你几点几点过来接我。有的时候是中午放假，有的时候是下午放假，训完练才放假，要告诉家长几点来接。只有这种时候才能用这个 IC 电话，所以我们是一个纯封闭的状态。你说一群孩子存封闭状态，他能玩什么？而且训练还那么累，我们基本上就是一本小说，所有人轮着看一圈儿。但是那会儿教练就觉得不能让这帮孩子这么早熟，还是那个问题啊，出去找对象怎么办？我们是一群女生，教练非常怕我们出问题， 对对对， 非常有责任，所以呢，就是包括我们看一些言情小说，都是被不允许的。 哇， 我曾经在教练的桌子上看见一本小说，三本一模一样的一本小说。 就是没收来的。 对，没收来的。 琼瑶阿姨的作品。 不，我这个说出来好像给他做广告似的，郭敬明的。郭敬明的叫《梦里花落知多少》那会儿真的是那本小说，我们教练没收了三次。然后最关键，教练桌上有一本，我们民间还流传着一本，您受得了吗？ 这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了啊！ 对，然后就藏在那个褥子底下，教练来了，咵就藏到褥子底下。 想当年我们看金庸也是这样。 对。然后看小说，然后还有那个漫画。然后漫画的话，我们就不只限于看了，我们会去临摹。 自己 对，去 画， 有的是去拓印，然后有的是去那个，就是看着一比一的，或者是再扩大一些去画，画完了之后互相还赠送。 小姑娘嘛，这都很正常。 到现在为止，我经常在朋友圈上看见，我有那么一两个队友，他们 还 闲着没事还在玩这个， 就是人家继承下来了，把这 对，而且。画那个什么金希澈的那种漫画造型，画得特别好啊，经常就往朋友圈上发。我说你这个以后要是不练了，可以去当这个插画家了。已经 在北京队一直训练和比赛，大概待了多少年？ 这个年头就长了，我都得掰指头算一算，因为这一眨眼就过来了，从来没有说拿年头去界限过自己。就直接是想零二年的时候进到北京队，然后09年出来，七年，对， 七年13岁进队 啊，十五到二十二， 15岁进队到22岁， 对，包括最后有2年这是在队里当助教 啊，当助教那就是跟教练差不多吧。 也不太一样。我那会儿就是情况比较特殊，我觉得我的人生一直就是各种偶然，各种特殊。对，那会儿是因为训练压力比较大，然后就是从这个我刚才说了，从二线到一线，其实它是有一个漫长的努力的过程的。在这个过程里，我可能给自己压力太大了。到后期，我是有一点这种，专业点叫植物神经紊乱。对，然后去有医院看完了之后一通检查，也没有这个器质性的病变，就是心脏没问题，脑也没有问题，哪儿都没问题。那最后是哪儿的问题呢？就是心理上， 心理压力， 对，算是一种有一种抑郁倾向。 那 这得调节。 我一进游泳馆，什么都不用练，脉搏就120，一分钟120。 我的天哪！ 咚咚咚咚就跳起来了。 基本上和我们看到美女是一个感觉， 就是完全不受你自己主观意识的控制，你的心跳就飙起来了。然后刚开始教练也觉得很害怕，就说你先不要练了吧。然后就在旁边看着。后来教练发现你难受吗？我说我不难受，因为我后期属于那种。真实练呢还非常努力，教练完全不担心说李毅会偷懒的那种。然后教练说你难受吗？我说不难受。说那练吧。我说好嘞。然后就练。然后你知道这种大强度训练之后，你本身原本心跳就很快，你再加强度，你的心跳就更快。 对， 最快的时候估计那会儿我们量十秒钟的脉搏，算出来之后我一分钟能跳160-167，有点超，在水中训练这个脉搏有点超。 对， 然后呼吸太快就会呼减， 对， 呼减了之后血氧饱和度降低了之后会抽搐， 对，因为 就给自己练抽了。 对对，这就是传说中的抽了。因为你在水下呀， 对，你在路上抽你就抽吧， 对， 在水里抽的话，如果没有人及时发现你，你就会溺亡， 非常危险。 对，然后有一次我在池边趴着，这个手就是趴在池边上，身体是泡在水里。我们休息的时候都是这个姿势， 对对对， 吊在池边上听教练说话，休息休息吧。然后休息的时候我就感觉我这个手脚开始发麻，向心性的一种麻痹，越麻痹越靠肩膀，越靠这个大腿根，然后就这个腹肌也开始动不了了。腹肌动不了了之后，我们的肋叉子就不会呼吸了。我们的呼吸是靠附着在我们这个肋骨上的平滑肌自由的去这个去运动，然后带动我们的这个肋骨舒张啊，然后压缩，然后我们的肺叶才会去打开。所以这个是脑干负责的。但是一旦你的平滑肌也被麻痹了之后，你的肋叉子就不动了，你就没法吸气了。我当时就有点要窒息，最关键的是我还说不了话了，就已经麻到这儿了。幸好教练说行，歇够了，出去吧。大家都出去，就剩我一个人挂在池边上，大家才发现我。李毅，你干嘛呢？我就冲他们眨眼，然后他们就给我蹬上去，然后我就保持着吊在池边的这个姿势，是一个有点类似于婴儿在妈妈肚子里这个胎位的姿势，腿是蜷缩着的，然后手也是这个蜷缩着的。教练给我拉上来之后，我是一个蜷缩的姿势躺在岸上，然后我们的队医就过来给我各种揉，然后揉一会儿了之后就把臂夹摘了，然后就深呼吸，让我深呼吸，一会儿反正是缓过来了。然后我们队医男队医还挺诙谐，给我开玩笑，哎呀，你再缓不过来我要做人工呼吸了。我说你一说这话我瞬间就缓过来了。 这个说起来是半开玩笑啊，但是当时的情况你想吧，万一要是没及时的发现在泳池里，那是很危险很危险。 对，其实就把教练吓着了嘛，一次两次到第三次教练说你别练了。最后是教练不敢练我了，然后说、 就是、 那你在队里你待着干嘛呢？带教练带小队员吧， 转行 啊。对，然后就当助教。状态好的时候我就跟着大家一块下去 练，你也下去练。 对，然后状态不好的时候我就带小队员去训练， 在上面指导他们。 对，带一下那帮二线的小队员、 嗯、 然后就有两年这样的，一年多这样的状态，然后还不错。那帮小队员本身北京队我们整体实力很强，小队员能力也很强、 嗯、 然后带着小队员的时候，他们去参加青年组比赛的时候，就像我小的时候那种青年组比赛的时候、 嗯、 他们还拿了一个冠军。 你看看 啊。对，但是当然这个荣誉不是我一个人的，他们本身有很强的这个自己的基础， 嗯， 然后我只是赶上这段时间我带他们，一样都觉得很脸上很有光啊。 是，所以说对这个整个的这个泳池啊是非常有感情的。 对， 从运动员一路走来做到助教、 嗯、 以至于在后来退役转行以后，那还是这个做着和游泳相关的一些这个事业。现在呢咱们都知道在做这个亲子游泳啊这样的一个训练啊，这个也是从最基础的这个小朋友培养起来，也可能从他们中间也会出现一些好苗子，对吧？ 会的会的。 那么您现在有一个叫做亲子游泳事业 STA 国际认证的这个游泳老师的这样的一个称号啊，这种的也算是一个专业的这种